梦里却始终只有他。遥远的他可知我心中的说话，热情并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遥远的他可知我心中的说话，热情并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有太精彩。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分得这么开，下次要抱得紧，讲得这么多，下次要听真。你我双手牵手欣赏那套歌剧，歌手都更改，或会更吸引。不想吵到吵了，下次留起那人。相逢一早好了，下次再关心。从前讲好的欧洲之旅再等等，懂得怎么等，定会更相衬。没有足够眼泪，无谓爱你，我要月气，受伤的勇气，大惊小怪，只因未惯空负气。若我心似铁石，然后遇上你， 然后遇上你，牵绊 中遗弃，明白不敢想的不必记起，下次等我眼泪流尽又爱你，我会预备受伤的勇气，用这一次练习麻木扮分离，待我相信爱是成熟便找你，惊天动地再不再为期，明白一起不过是，明白不一起也是，无数次对不起。 是高又是低，推着我身

暖洋洋。风刮了一夜，吹散了阴霾，展现光芒。雨停了一夜，看那道彩虹在心。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串又

不信不义，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宇昂陪你听经典。 走过这双鞋，我陪你走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让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唱着泪，找不了我心中陪要离别，离别。 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一千零一夜，夜夜看到让他有那么忧郁的脸，一千零一夜，夜夜听到他流泪，不知该怎么去安慰。 我想你飞，雨温柔的吹，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Hello，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你打开经典969，用好听的旋律陪伴在您的路上。刚刚女王看到一条消息哈，最近呢血型科学杂志研究报告指出， O 型血在多种疾病的患病率上要明显低于其他的血型。另外呢，在英国大学调查了189人的脑部后，认为 O 型血人的大脑灰白质较多，也就是说呢不容易患老年痴呆症哦。另外 O 型血患血栓的风险也比其他的血型要少30%。那对此呢，宇昂感觉这以后公司招聘会不会又多一条 O 型血者优先呢？不知道你是什么血型啊，或者说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会经常看一些有关于血型和性格方面的东西吗？新浪微博找到宇昂33，和我一起聊聊看。 心痛。望苍天，四方运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望苍天，四方云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懂，多少年恩爱匆匆放纵。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你用柔情刻骨换我好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人社部印发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可在三年内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期间保留基本待遇。国家工商总局近日消息，2016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369.1万件，比上年增加28.35%，商标注册申请量已经连续15年位居第一位。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将于4月8号全面实施，全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以及诊疗费，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设立医事服务费。北京市住建委近日表示，楼市新政实施以来，已经有11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因异地经营、无照经营等被关停，下一步将重点查处发布虚假房源及价格信息、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商用外骨骼机器人近期在上海发布，主要针对下半身瘫痪的患者，帮助他们实现坐、站、行走、上下楼梯等基本功能，被称为可穿戴机器人。

能飞到天上，闪亮着单纯的善良。像你一样，能分辨黑与白的天光，不会失望，只会原谅，希望着会有的希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我也像你一样，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我是蔡淳佳，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幸福的一辈子。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清明小长假将至，很多朋友都会出去走一走，也会有在外面订酒店住宿的情况。那新华网就发表呢，有一位男子最近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快捷酒店住了两天，用了70度电，他退房的时候就被以浪费为由要求支付70块钱的电费。有朋友就说呢，水电费都已经含在房费里了，酒店索要并不合理。还有朋友认为呢，住酒店两天使用了70度电实在太浪费了。那你认为收电费的方式杜绝酒店用电浪费是不是合适呢？你在住酒店的时候通常是怎么用电的呢？来看网友评论。王俊潇说，怎么可能会用到那么多，即使开空调全天开也不至于啊。如果酒店有事先预告超过多少数额收费，那就应该收，如果没有规定，那按照法律法规而言就属于不合理了，因为惯例而言水电都是包含在住宿费里面的呀。徐秀强说，节约用电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住宿两天用了70度电，太不可思议了，两天用这么多能源，要你补交电费也应该。除了电，特别是水资源哈，宾馆是水资源浪费比较严重的地方，公共资源的浪费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也应当予以处罚。继续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有68.7%的受访者曾经购买过心灵鸡汤一类的励志书籍。那有51%的受访者比较喜欢鸡汤文学，但是42.3%的受访者呢，就认为同类型的书籍泛滥了，没有新鲜感。有朋友觉得这些作品应该充满正能量，能够激励自己。也有人认为鸡汤喝多了未必是件好事儿，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新民说，心灵鸡汤很励志，人来干了这碗鸡汤，奋勇直追美好的明天。张静静说，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态，读一点正能量的书总比读这些黄黑假强。再说了，作为读书人应该有判断能力啊。宇阳个人觉得吧，经典九六九每个时段为你带来的心灵鸡汤还是很有助于鼓励大家面对新一天的生活的，起码我个人会因为这样的一些鸡汤而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充满了动力，你觉得呢？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你我为了理想。

外交部12308微信版近日正式上线。今后中国公民如果在海外遇到了紧急情况，除了可以拨打12308领保热线外，还可以通过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以及外交部12308小程序进行实时咨询和求助。北京市停车管理事务中心通州区市政市容委相关的负责人近日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将有3916个路侧停车位实行电子收费。石景山和通州区已经率先开始试点，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实行电子收费。东城区东直门街道日前联合城综、城管和公安等部门，对王家园胡同的13处200余平方米的违建进行拆除。未来，东直门地区的民房将恢复居住功能，不再为商户续办营业执照。近日，市卫计委透露，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本市孕产妇的分娩数持续上升。2016年自然年比2015年同期多出生约10万人，增长62%。为了保障新生儿的健康，本市还遴选了8家危重新生儿抢救会诊指定医院。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京沈客专13标段共青团号动购机日前正式开始掘进。据了解，京沈高铁北京段线路设新火站、顺义西、怀柔南、密云站4个车站。京沈铁路客运段将于2019年建成，届时从北京乘高铁到沈阳仅需2.5小时左右。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春暖花开正是出游的好时机，趁着双休天气晴好，或趁着清明小长假，在北京周边去一些免费又好玩的景点，一定是件不错的事儿。九六九旅行者带你来到黄峪口风景区。黄峪口风景区位于密云以北石城乡，因为森林葱郁，山谷奇峻，植物丰富，空气清新，被开发成了青少年考察基地。景区内有一条全长十余公里的大峡谷智慧谷，谷内溪水潺潺，山峰耸席叠翠，山野菜、野果、野生蘑菇、中草药和天然植物漫山遍野，小动物的种类也很多。而在圣泉庵旅游风景区，则是因为景区内的千年圣泉而得名。不论春夏秋冬，不管天有多旱地有多干，这圣泉之水始终如一。泉水起源于百里外的国家森林公园雾灵山，因为水质清纯，干裂爽口，可以解毒消火，醒颜明目。离圣泉庵不远的泉水下方有一块青石，相传为女娲娘娘补天时所遗。喜欢登高望远的游客，登上海拔755.8米的华山主峰，往南可以看到九里长山，往西可以欣赏到灯火璀璨的十里长安街的夜景。而这里还有从六月到十月都可以采摘的圣泉大桃，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给自足采摘的快乐。位于密云区新城子镇的姚桥峪水库，总库容量1940万立方米，正面的水面面积达到61.2万平方米，建有大坝、溢洪道、排沙洞、输水洞和电站。姚桥峪水库自然环境优雅，风景宜人。站在水库大坝向东看去，可以看到雾灵山的主峰，雄伟的万里长城俯卧于山峦之上。因为这里山高林密，又有水库，所以夏季气温平均在25度左右，风凉气爽，也是避暑的好地方。而位于怀柔区、昌平区和延庆区交界处的一条小型峡谷水泉沟，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因为古代地质运动滚落沟底的巨石被流水冲刷得圆润，而且形状奇异，后来被京城的驴友发现了这么一个神秘原始而又风光不错的地方，设计了一条并没有什么难度的初级野外穿越路线。正是因为这条路线没有什么难度，还有山有水，没有被过度开发，于是迅速成为了都市人的周末以及另类的度假胜地。延庆县往北10多公里有一条后河，又被称为古城河，发源于西北30公里处的海头山，分叉于玉渡山脉，其水流随山势蜿蜒，有古城九曲之称。后河峡谷两侧形成了刀削劈斧般的绝壁，峡壁上众多石柱、石锥、石剑以及溶洞，洞里有石笋、石钟乳、石岩等等，很像湖南的张家界。后河的水量不大，有一条平缓的碧绿长带从峡谷中蜿蜒穿过，然后又悠闲地流向了另一群大山之中。而后湖沿线还有山的尾岸，又不乏水的灵动，特别适合家人朋友一起去钓鱼烧烤。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画个圆圈，属于

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22到28岁这六年，我们会迅速的走过。也是这六年奠定了30岁之后的生活质量和以后的人生方向。铭记那些让你脚踏实地的坚持，感恩那些让你有笑有泪的成长，同时也别忘了提醒自己，还有梦想没有完成，还有高峰不曾抵达。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未来让我们更有力量。 Thank you. 接近太阳。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